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一，北京晴见多云，31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完善住宅房地产调控，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言献策，于正声主持； 砥砺奋进的5年，驻村纪实第9篇，咱村里人也成了股东； 我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达10亿人，今年底基本实现社保卡跨业务跨地域的一卡通用； 河南、湖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陆续开联，稳定的收购政策为新季小麦价格托底；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查证驱离擅入我领海美国导弹驱逐舰等问题答记者问；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完成穹顶吊装； 央广时评，传统文化进校园，切不可泥沙俱下； 俄罗斯逮捕4名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伊斯兰国成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黄大年同志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黄大年同志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今年1月8号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了题为《心怀爱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之一》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黄大年同志的突出贡献和崇高精神，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的重视与关爱、重托与期待，必将凝聚起爱我中华、共筑梦想的磅礴力量。 央广消息，中国科协科技部昨天决定追授黄大年同志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在5月30号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据了解，中国科协科技部把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作为庆祝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重要内容之一。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了第67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完善住宅房地产调控，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一些委员建议，完善住宅房地产调控，一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二要研究调整土地供应制度，从机制上减少地方政府对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的冲动；三要形成能够有效调节市场的税费制度，降低自住性需求负担，提高投资性需求成本；四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五要形成有利于自住性需求和遏制投资性需求的金融信贷政策；六要实行差别化的地区政策，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一手抓热点城市稳市场防风险，一手抓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努力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余正生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 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 黑龙江省绥滨县北山乡古城村曾是贫困村，2015年脱贫出列，但村里留守老人多，年纪大，加上失去劳动能力，可能因病致贫。他们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保障自己的生活呢？砥砺奋进的五年筑村纪实今天播出第九篇，咱村里人也成了股东。采制央广记者徐文。 留守老人更需要精准扶贫，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去年古城村金秋种植专业合作社奔驾油房需要更新设备，20多万的资金需求让合作社捉襟见肘。一边是效益不错的油房缺钱，一边是留守老人缺合适的脱贫致富项目，双方一拍即合。合作社理事长杨志金： 现在挂这油房来说5-6家，年龄都60来岁了，55这嘎达考虑到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活，干这个呢帮他们脱贫都困难的哈，增加一项收入。 63岁的关连军是油房的股东之一，老伴身体不好，医药费支出多。去年关连军东拼西凑了3万块钱交给了合作社。 你看咱岁数大吧，活了不累，那玩意能将就人，挣一点工钱完事儿，一个股还能分个红股的，以后再不能干了吧，最起码的还有个交股份啊。 北山乡副乡长薛广斌算了笔账， 这个他们从去年年底上到现在为止，反正效益还是可以，一户社员大概是能分个3万来块钱。 这个豆饼吧，是一个副产品吧，这种的副产品的话，其实供不应求，包括这个油也一样。 自从更换了新设备，合作社的干劲儿更足了。股东们商议，等春耕结束就出去收黄豆。还有股东已经计划好，今年种上几亩黄豆供给油坊。股东霍明孝： 对，我那种了1.2亩地，我种能有7万亩地黄豆。 湖南省坚持脱贫数量服从质量，在2016年度贫困村退出验收中，有9个村没有达到退出标准，暂缓脱贫出列。央广记者姚瑶报道。 去年12月中下旬，湖南省开启首次贫困村退出验收工作，省里组建了700多人的验收考核组和300多人的第三方评估队伍，对标还有差距的村可以主动提出暂缓验收，如果没有及时提出验收不合格的话，将会影响对地方贫困村验收的考核。湖南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介绍，贫困村退出验收严格按照2个确保2个完善的标准执行。 那2个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包括基层组织建设啊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就把它分成了8个指标，记了100分，80分以上达到了才能脱贫。 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全省有260个左右村的地方党委政府主动放弃了2016年纳入验收的名单，最终湖南省抽取了611个村进行了验收，其中有9个村没有达标，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退出、贫困发生率还高于2%的控制指标，有的则是因为到村的扶贫政策落实、危房改造等任务完成情况不达标。对于这9个村，省里通知了相关市州和县暂缓脱贫出列。 之所以要这么去做，主要是要保证脱贫质量，能够实现真脱贫，老百姓没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样的脱贫我们不追求。 今年年初，怀化市洪江区省级贫困县率先脱贫摘帽，夏奇辉是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驻洪江区昌蒲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在他看来，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激励着广大扎根基层的扶贫工作者更加积极主动、用心用情。 扶贫工作干好扶贫工作要用真心，把自己融入到扶贫工作中去。 截至昨天，历经18年发展，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10亿人，覆盖全国超过72%的人口。人社部表示，将在今年底基本实现社保卡跨业务、跨地域的一卡通用，到13-15末，社保卡将覆盖90%人口，最终实现人手一卡。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祝贺你啊！他可以拿这个卡。 河北省邯郸市寿东村16岁女生宁杰领到了我国的第11张社保卡。宁杰母亲蔡爱民： 这一张卡能顶好一张用，顶合作料本儿，顶养老保险金本儿，顶银行卡，取钱存钱都很方便。 从第一张社会保障卡1999年在上海发出，历经18年，除了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社保卡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 从最初的就医结算延伸到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缴费和待遇领取以及金融支付等六类功能。人社部信息中心主任贾怀斌， 在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的时候都可以身份的证明。第二个信息记录的功能，就业、社保、劳动技能培训都可以来进行记录。 不少地区还将民政、卫生计生等各类政府公共服务接入了社会保障卡。2016年底，全国有254个地市实现商保大病、民政医疗救助的衔接结算。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将涉农补贴、低保金、残疾补贴等通过社保卡发放。 所有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都欢迎大家把社保卡打造成一张真正的民生服务卡。 人社部表示，将在今年底基本实现社保卡跨业务、跨地域的一卡通用。下一步还将搭建线上服务平台，使百姓用手机就可以社保缴费、医保结算，完成注入挂号、取号、缴费等一系列动作。 参保人可以通过网上的社保卡，通过手机进行缴费，解决群众的在生活当中的难点问题和堵点问题。 时下我国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河南、湖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已陆续开镰，稳定的小麦收购政策为新季小麦价格起到托底作用。央广记者刘璐、李凡，河南台记者王发燕报道。 截至昨天下午5点，河南省已收获小麦188万亩，主要集中在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各地农机手已经聚集在豫南地区，等待大面积收割的开始。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机手完东泉， 今天割了20多亩地，40块钱亩，割了800块钱。 除了河南之外，湖北省5月20号到28号也是收获高峰期，目前已经投入1.5万多台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陕西夏收将从6月1号起全面展开，目前渭南等地部分地块也已经开始收割。据了解，今年小麦涨势明显好于去年。中储粮总公司表示，201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将继续维持在1.18元每斤的水平不变，同时在河北、河南等6省市建设收储库点3533个，仓容3876万吨。卓创资讯小麦市场分析师李洪超认为，今年新季小麦的开秤价格或将高于去年水平。 在1周到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内呢，新小麦一篮比较受欢迎，所以我们预计开秤价格将会延续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整个黄淮主产区新小麦上市，尤其是山东、河北这两个省，到那个时候整个新小麦的市场定价将会逐步呈现于一个优质优价的现象。高质量的小麦的话，开秤价格依然是延续高位，但是如果是质量比较差的小麦呢，价格会有一定下滑的风险。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军舰识别、查证、警告、驱离美国导弹驱逐舰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央广记者李鹏、邓锡光报道。 5月25号，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任国强说，中国海军柳州号导弹护卫舰、泸州号导弹护卫舰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中国对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美军方这种炫耀武力、推动地区军事化的行动，而且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国军队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一段时间以来啊，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在趋稳向好，但美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区域好转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 关于日本媒体臆造中国设立南海禁飞区，发言人任国强说，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中国在海南岛部署武器装备啊，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关于所谓禁飞区啊，完全是日本某家媒体臆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这个尺度啊，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 关于日本在钓鱼岛发现小型无人机，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战机应对，任国强回应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相关公务活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军队保持着全程监控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空军首批无人机飞行员李浩创新多套战法训法，加快空军新制战斗力生成。请听系列报道《强军路上的逐梦人》中篇《驰骋无人机的战场》，采制央广记者吴德超、聂红杰、马超斌。 报告，准备发射，发射。 五月下旬，西北戈壁某训练场硝烟滚滚，红方一架无人机穿越峡谷，一举摧毁了蓝方指挥中枢。实施这次攻击的正是空军首批无人机飞行员李浩。 看着砰都炸开了，那个靶标咚都像一团火炸在这个粉碎，这时候你就知道命中了。 军用大型无人机是现代战争中的新型作战力量，然而对于从事有人战机飞行30年的李浩来说，改装无人机却面临着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的全新挑战。为掌握无人机工作原理和飞行技术，李浩及时请教厂家，把专业要点编成顺口溜强化记忆，厚厚的专业书籍被他翻得破旧不堪。操控无人机要长时间盯着屏幕，最累的是眼睛。 传感器数据、武器数据、各种载荷数据等等，好多好多，几百个数据你要来回看，所以说累眼睛，知道吗？精力要高度集中。 如今李浩曾经引以为傲的鹰眼前戴上了200度的老花镜，但他和战友成功从战斗机飞行员转型为无人机飞行员，总结的无人机八字飞行法缩短了二次攻击的时间和航程。在空军红箭一二演习中，李浩操控国产攻击一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圆满完成高空照相、目标侦察和图像传输任务，这标志着中国察打一体无人机正式融入作战体系。近年来，李浩团队先后主导突破了无人机操控和作战使用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发现和解决无人机各类问题缺陷20多项，提出100多条建议反馈厂家，有效提升了我军无人机综合运用效能。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司令员王进国： 他能想到，而且能钻研到，而且能想出一些办法，而且呢敢于担当，自己亲自去做这些东西，可以说在这种察打一些无人机里头，这是第一个做到的。 商务部昨天透露，我国近期将放开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有关中国没有做到真正的贸易自由，在汽车业等领域德国企业需与中国企业合资才行的言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回应称，根据中国现行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绝大多数领域是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只有少数敏感领域对外商投资有股比限制，其中限于合资合作的条目近年来已减少至15条。他透露，近期中国将继续放宽更多汽车相关领域的限制。 中国鼓励外商投资，包括汽车在内的高端制造业，正在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的指导目录，也准备放开汽车的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摩托车等领域的外资的股比限制。这个目录的修订版将于近期公布实施。 央广时评：传统文化进校园，切不可泥沙俱下。撰写曹波。江西九江学院的一场所谓女德讲座日前引发巨大争议，演讲者堂而皇之地宣讲女性衣着暴露是上课父母、中课丈夫、下课子孙的破败相，女子不经媒而自嫁是侮辱祖宗的大不敬行为。将所谓女德引入大学讲座，校方称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在倡导性别平等、追求人格独立的今天，居然有人在高等院校如此宣扬男尊女卑的旧时代女德，实在叫人大跌眼镜。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前全国各地学校掀起推广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值得称许，但令人忧心的是，面对这一热潮，教什么、谁来教、如何教，众生喧哗之中莫衷一是。许多学校一拥而上，准备不足，不仅教材鱼目混杂、参差不齐，诸如女德讲座的闹剧也屡见不鲜。既有学校开设国学课，要求学生全都穿汉服，吟诵经典时摇头晃脑；又有学校自办校庆文化节，800多名学生在父母面前下拜磕头； 还有某学校设立苛刻入学条件，背不了《弟子规》进不了校门。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洋气的予以继承。传统文化进校园，需要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冷静客观的思考，全面深刻的认识传统文化，精心选择适当的内容和方法，万不能良莠不分，泥沙俱下，给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学生造成文化混乱。教育主管部门更应担当起引领和规范的责任，避免复古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教育乱象，让传统文化教育真正起到传承中华文明、唤醒民族自信的伟大作用。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五集，张家镇回自己的祖国去。中国商飞北研中心副总设计师讲述 C919 大飞机诞生背后的故事，他为何参加了2年高考，是什么让他步入航空领域，年近半百他又为何毅然从空客集团辞职回国。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完成穹顶吊装，我国预计今年下半年发射北斗三号，国内最大假冒运动鞋案告破，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请听报道。 昨天下午5:58，穹顶吊装完成。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 穹顶本身呢是反应堆厂房的一个部分，它是包容未来可能极端情况发生核事故的一道安全屏障。 穹顶主体呈半球形，直径40多米，高20多米，总重量约340吨。据介绍，其吊装工作是全球核电建设中重量最大、吊装高度最高的一次作业。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项目控制处处长肖波： 主要是重量高度，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难度，保证16根钢丝绳这个应力都是均匀的，确保我们每个点是均匀的、水平的起来、水平的落下去。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在2015年5月7号正式开工，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又一个具有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其计划工期62个月，2020年建成投产。央广记者刘飞福建福清报道。 北斗三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开始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谢军说，北斗三号服务将扩展至全球，卫星关键技术也将升级。 北斗三号相对于北斗二号来讲，我们有些导航信号的体制上是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北斗二号设计的导航信号体制呢，使用户的定位精度可能就只能达到某一个量级，而北斗三号可以使你这个量级进一步的提高。第二方面呢，北斗三号在全球范围内有另外一种短报文通信的模式，从设计理念上的是充分考虑了用户的体验。 央广记者聂红杰上海报道。 近日，安徽蚌埠警方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假冒品牌运动鞋案，查扣各类假冒品牌运动鞋50余万双，假冒品牌标识及包装物6000多万枚，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假冒品牌运动鞋案。蚌埠龙子湖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王其坤： 每年的这个审查销售金额都拼命达到1.5亿，高峰应该在2亿以上，前后3年多应该达到6亿。 警方介绍，嫌犯戴某某等人从2012年起，以每双12到13元的低廉成本，大肆生产假冒匡威、万斯等品牌运动鞋。这些假鞋通过浙江、广东、福建等外贸公司销往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目前，此案已移交当地法院审理。央广记者吴哲华、安徽台记者张坚亚蚌埠报道。 针对前段时间100多篇中国作者论文被国外期刊撤稿的事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昨天表示，要坚决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势头，严肃排查整治此次撤稿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警示效应。 我们把情况摸清之后，让论文所在的单位领导挂帅，组织专家 对每一篇论文进行审查甄别，看看你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学术造假，是怎么造的假，查明结果之后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绝不护短，结果会向社会再进行公布。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中央企业收入效益快速增长，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万亿元，同比增长18.6%，102家企业中98家盈利，占企业数的96.1%。 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消息说，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140元和135元，折合每升上调约0.1元。 日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天津、北京、广西等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编造慈善富民总部机构，以民族资产解冻为由发展会员、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公安机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所有涉及民族资产解冻的项目都是虚假骗局，切勿相信。 环保部昨天通报，截至24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的各督查组共发现散乱污企业问题3330个，部分地区散乱污企业问题屡禁不止，督查组已及时将问题企业移交当地环保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部分情节严重的已移交当地公安部门立案查处。 北京时间昨天零时，京津冀地区空域优化方案正式实施。此次优化方案新辟航线6条，新增航线里程495公里，调整城市对班机走向74条。该优化方案有助于理顺京津冀地区4个主要机场的航班交通流走向，减少相对飞行冲突。 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昨天公布，这是我国首次编制国家级综合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改变了以往按专业分别规划的做法，有望系统解决交通拥堵、城市看海、垃圾围城等各类城市病。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昨天作出决定，将原油减产期延长9个月，以调节国际原油市场平衡。国际油价昨天下跌，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46美元，收于每桶48.9美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昨天发布消息说，执法人员在莫斯科逮捕4名企图针对首都公交设施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他们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企图使用自制爆炸装置针对莫斯科公交设施发动恐袭。 希腊媒体昨天报道说，希腊前总理帕帕季莫斯当天在雅典市中心放置在他车内的邮件炸弹爆炸而受轻伤，他的司机和副驾驶也受轻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北约峰会今晨召开，恐怖威胁如何防范，军费支出如何分摊。 中国足协出台新政，规范 U23 球员出场限制高价引援，这是刮骨疗毒还是纸上谈兵？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倩如、钟成，主播于方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